历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精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细带。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在逃亡的路上，曹操每到一个地势险要的地方，都要大笑周瑜、诸葛亮没有智谋，要是在这个地方安排一哨人马，自己就逃不掉了。但是每一次他大笑之后，都会引出埋伏的敌军。当他们好不容易摆脱了追兵，稍事休息的时候，曹操看了看周围的地形，又一次哈哈大笑。那么这一次结果又会如何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曹操坐在这儿，所有战将全都从马上下来，这些马呢也找点草吃。哪有草啊？没办法，马也饿，人也饿，这时候火起来了哈、把这干柴火也不是哪儿学么的，把这点起来了，这儿熬点粥，那边煮着马肉，那边把这整只鸡都没宰，啪往锅里就扔，什么带着毛吃吧，这时候吃什么都香啊！哎呦，这香味扑鼻，曹操在这一坐，好香啊！大家伙一看曹操干嘛呢？好香啊！此处山林险要，嘿，大家伙心说又来了。曹操刚说的山林险要，旁边有搭茬的，曹丞相您说什么？嘿嘿，此处山林险要哦！哈哈哈哈哈！丞相您别乐了行不行？刚才您乐出一赵云来。上次咱们落花流水，现在大雨刚刚过去，咱们好吃点东西再往前边逃命。哎，我确实可笑。你笑什么呀？你就别搭茬了，这凉活的你就别给他凉了。还真有人我笑那周瑜无知啊，笑诸葛亮无谋。丞相您呢？倘若是我在此埋伏一支人马，哪能让你们吃饱了喝足了再逃命，给你们杀个落花流水，让你们望影都不能逃。他倒会编词儿，望影而逃，望影都不能逃。大家伙就直起鸡皮疙瘩，心说刚才就出来一赵云，这会儿出来谁呀？刚说到这儿，有一个人过去盛粥去了，还没烂，我先喝点吧，刚拿碗就过去了，撞出3000汉兵，呵，一个个黑黑的愣愣的，当中间一匹高头大马，高八尺，提着背长长二头，这尾棕尾乱战，膘满肉肥，马上一员大将跳进马来，身高一丈开外， 抱头还眼，燕害虎须，并且盔甲造成白胯子马，掌中一条丈八蛇矛枪。对，曹贼，你家张爷爷在此，你们哪里走？哇！曹操扑通就躺这儿了，吓得当初挡阳桥看见过张飞，张飞在挡阳桥上三声喝喊，曹操夺命而走。这边是张辽，那边徐庶拉着曹操马的缰绳，丞相您惊慌什么？无头尚在方，我脑袋还有没有了？没脑袋您怎么说话呀？关云长给他做过宣传呢。白马坡斩完颜良之后，曹操一挑大拇哥，二将军天神也，关某之能合作为奇，我有一三弟姓张明飞，自己得在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之后，都贪当去我一般，要怎么曹操这么害怕？现在张飞八个你来什么年月呀、啊？刚下完雨，道路泥泞，浑身直哆嗦，穿着片裙，饿得受不了了，扒下张飞张翼德来了，好家伙，他这躺这儿，丞相，您不赶还乐来了吗？两边赶紧给扶起来了，何人上前？别人说您乐，您上前呢？谁敢说呀？大将许褚、许仲康拖了个大光膀，正亮着呢，这马鞍鞍也卸下去了，铲马一跌。赶紧伸手拿双刀推一下片腿上马，骑着铲马还眼贼。许褚、许仲康，来来来，一会儿大战300回合，往前一窜，扎抖枪就奔着许褚来。这许褚双刀往出一扔，俩人二马盘桓冲杀在一处。曹操一看这铲马不行，这许褚也累得够呛了，恐怕肚内无食。张辽杀，遵令。徐晃杀，在张辽掌中以后，大刀徐晃掌中，开天大斧，两个人一左一右往前那么一冲，三个人围战张飞、张翼德。张飞高兴啊，斗丹天高声喝喊：“来来来，跟你家三爷爷大戏一场！”呵，这条大枪扎挑拨拨，1丈08寸呐、啊，也就仗着大将许褚，再加上张辽，再加上徐晃，那是曹操三员勇将，才把张翼德给圈住了。曹操带着残兵败将，你我赶紧往前逃窜。丞相，饿着呢，前面在寻，哪儿寻去呀、啊？大家伙看着这猪，看这马肉也快熟了，跑吧，跑干净了。徐褚细看一刀，拨马也跑了，张辽跟着也跑了，徐晃跟着也跑了。张飞这兵这么一看，三将军追，我追，吃饭。嘿，三将军您可真好，咱们在这待了半宿了，天也亮了，您真给吃的，吃，呵，吃着香。您说那马肉也没盐，也没酱油，也没调料，是吧？那不行，那当兵的到这时候饿了，喝点粥再就这马肉，把这小鸡的毛这么一拔，是吧？啊、嗯，那吃的还真香啊！有的机灵，看见旁边的房子，进去了，老百姓都跑了，顺手淘过点盐回来。你这怎么那么好吃？我撒盐了。吃饱了，喝足了，三将军咱干什么？捡。刀枪棍棒锣鼓帐篷一律都捡。好嘞，三将军您瞧，我们唰这头战利品。曹操大队人马往前跑啊，回头一看，曹操心说哪么有一个整齐的呢，一个全心全眼的都没有，你们都怎么败在这么难看？大家伙一瞧，心说你也够瞧的，一个齿儿颤悠，一只靴子，您这只靴子哪儿去了？敢问吗？本来曹操个儿就不高。丞相，跑了，前面何处所在？向导官认识啊？那向导官不是一个，要一个早死了，死一个还有后边盯着的呢。曹丞相，哎，刚才不是你，刚才就死了。前面什么所在？前面。两条道，一条大路，一条小路，大路小路通往何处？ 通往南郡，通往江陵。 哦， 大路近还是小路近？大路远五十里，可是大路十分平坦。 哦， 待我观之。曹操在马上用手一捋胡须，待我观之。 嗯， 胡子烧得也差不多了，再下这雨再一闷，拿手那胡子唰，全都是胡子毛。嘿，现在洗手都没地儿洗去了。曹操在身上蹭了蹭，大路平坦， 嗯， 远五十里。要平常曹操不往心里去，大家伙骑着马保着曹丞相，好家伙，威风凛凛，这五十里不是那么困难的。可现在不成了，大家伙饿的，好容易熬粥熬得了，没吃着，曹操这匹马也跑不动了。那么小路呢？丞相，小路是华容小道，比大道近五十里，可有一样，道路泥泞，坎坷不平，实在难行。 哦， 高处观之。乡道官带着两三员战将还有谋士往山上爬，爬到山上这么一看，赶紧往山下跑，启禀曹丞相有情况。宝来在山上看见了，大路平平坦坦，但是小路高处有几处烟火。嘿嘿，有几处烟火，那就走小路直奔南郡。这谋士们这么一听，战将们一听，全过来了，围成一圈，现场军事会议。曹丞相将来，曹丞相说，您想想小路这会儿有几处烟火，肯定是诸葛亮跟周瑜在此处埋伏人马，诱敌深入啊。既然小路这儿有烟火，咱们就走大路远五十里，可是能够平安到达南郡啊！哎，岂不闻兵书上云：“虚中者实，实中者虚。”诸葛亮、周瑜认为聪明，在小道之上放几处烟火，引我们而去。不然，其实他的人马都埋伏在大道两旁，小路放上烟火，认为咱们不敢走小路，都在大路上等候，等咱们走到大路之上，两位人马杀出，哪有你我明白，来来来，直奔小路，奔华容，够奔南郡。哎，大家伙心说怎么走，我刚下完雨。那么这华容道到底在哪儿？您现在查查历史可以查得着啊。华容小道这地方叫什么？叫湖区之路，三点水一股子，湖，湖泊的湖，湖区之路，就是这有点水，那有点水，那有点水，一坑。现在都这么标图，您甭说三国年间了。那么有没有华容小路？现在这有牌子，华容古道，在哪儿？湖北阎立县汴河镇曹家村，多长？7.5公里。按华里说15里地，15里地搁现在好办，咱们一开车四个圈的叫奥迪啊，过去了。对不起，那时候不下，不但是不下，曹操打了败仗了，身上无衣，肚内无食，经过这场惊吓，早已然魂飞天外，破散九霄了。要走这湖区小路，如果走过这7.5公里过去，那有一个毛家口，把这毛家口过去，往西一拐就是荆州。倒是真近，近这五十里。曹操传下命令，走华容小道。哎，有的兵将机灵，回头再一看，好家伙，本来跟随着曹操多少人了，也几千人了。再回头一看，曹操一传令走华容小道，传后边慢散。这人都不傻，谁没脑子呀？跟着曹丞相好像没什么便宜吧？就亏卸甲的，连点饭都吃不着，走这华容小道，干脆咱们先旁边忍忍去吧，找地吃点东西。今后的生路，人挪活，树挪死，咱们也许没准保周瑜去，没准保刘备去。 老跟着曹丞相，顶多弄个兵头当的，连将尾都当不了，这兵就慢慢就散了。曹操传下命令来，兵进华容，望里越走，道越窄，两边都是高山树木丛杂。丞相实在没法走，您看都是水坑，一树天之。那曹操一声令下，曹操不去，曹操在马上。大将徐庶、张辽、徐晃他们这些人带着兵砍树搬石头，这一水坑垫上，那边一水坑垫上，好容垫的平的差不多，上去踩吧踩吧，别把马给扎了，然后请曹丞相人马再走。谁垫去？徐庶垫去，徐庶才不去呢。张辽去，张辽才不去呢。最下层当兵的，后边当兵的一瞧，得嘞，我回去吧，一会儿让我也前边垫去。前边垫着已然回不来了，就放声哭啊，哎呀，曹丞相，我们实在是垫不了了。哭有何用？再哭着斩，不哭了。再哭着斩，谁还哭啊？打牙往肚子里咽，就这么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坑往前走。曹操也顾不得回头了。本来几千人，一会儿剩一千多人，再回头剩八百多人。只要能走的差不多都走了，前面的走不了，因为后边大将张辽、张文远夸着马，长着一口佝偻古约橡皮大刀，看着他聪明，谁敢再跑？再跑没人了，一会儿让我们垫垫。他在后边看着，前面这边是大将徐庶、许仲康，这边是大将徐晃、许公明，保着曹丞相带着兵，就前边听声，添一点走一点，添一点走一点，添一点走一点，7.5公里，同志们，得添多半天呢。而且身上也冷，肚子里也没吃的，怎么添也添不了那么快。就在这华容小路之上，狼哭鬼嚎啊！曹操着急不着急？说不着急是瞎话，但是曹操此时什么办法？只有路过华容小路，过去到了南郡，曹操就有主意了。要怎么我说说您往后听，那曹操到底有什么主意？说三气周瑜，谁把周瑜气死的？诸葛亮，诸葛亮那叫背黑锅。曹操赤壁鏖兵火烧战船，打了败仗之后，经过这场教训，曹操如梦方醒，到了南郡就给留下锦囊妙计了。如果要不是曹操留下锦囊妙计的话，周瑜、周公瑾不至于受伤，不至于中毒妖箭，不中毒妖箭，诸葛亮头气、二气、三气、八气也气不死。死在谁手里？死在曹操手里。曹操控制全局，诸葛亮趁火咕噜锅，得三分之一天下。所以您往后听《三国演义》有意思，别过着楚地之战，您就不来了，是吧？所以您看，咱们也不留书口，咱们走到皇上那了。曹操大队人马正往前走呢，说大队人马那简直狼狈不堪了，大家伙哭着喊着，好容易快走到尽头了，越走越窄，只能两个人并行，起码就一个人能过去。哎呦，曹操一看，大功告成，他知道大功告成了，过去就到马家口了，出去就奔荆州了，朝西北这么一走，随我来。张辽、张文远在后边督着大家伙往前人并行，起码就一个人能过去。哎呦，曹操一看，大功告成，他知道大功告成了，过去就到马家口了，出去就奔荆州了，朝西北这么一走，随我来。张辽、张文远在后边督着大家伙往前走，您再瞧这些当兵的都走不动了，再瞧这些谋士、这些文人墨客，蒙文嗖嗖的抢着扒着往前走，有的打地上一滚又起来了，走着走着好容易快到尽头了。曹操用马鞭往前面一指，你们来看，大家伙唰着头发就立起来，看什么呀？您又乐是怎么着啊？头一个乐出赵云，第二个乐出张飞来，还乐？丞相您让我们看什么？你就别给凉活了，还给凉的，俩凉活的。这边问丞相您让我们看什么？嘿嘿，是我好笑哦，哈哈哈！当时就死俩旁边，给乐死了，吓死的。这俩凉活的还问呢，丞相您乐什么呀？真有人说实话，您头一回乐出过赵云，第二回乐出张飞，您还乐呢？嘿嘿， 我就笑到诸葛亮无谋，还没谋呢，笑到终于不聪明，还不聪明呢。要说我曹某在此安排一支人马，哪有你我命在，不是逃跑了，哪有你我命在，就这么点口儿。啊，就是就是，还没原意呢，就听这窄峡路口之上一声炮响，大，嘿呦，整个华容道鸦雀无声，在地下趴着的也有，骑着半拉马的也有，什么姿势都有。往前面这么一看，歘，500儿郎敲刀手。一个个年纪轻轻，血气方刚，每人一口刀，身上勒着虎皮战裙。二爷关云长，500儿郎小刀手，当中间三匹马，左边一匹马伯龙马，一员小将亮衣盔甲苏征袍，小将关平，右边一匹马，这匹马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之尾松尾乱扎，膘满肉肥，十匹黑颜色的马，青鬃马，马上一员大将，黑黑的亮亮的，大将周仓，给二爷牵马坠镫的。当中间一匹赤兔千里马，鞍鞍交换鲜明，马上端坐一员战将，身高9尺5，面如重枣卧蚕眉，单放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金盔金甲，绿缎袍，胯下把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大刀，正是二爷关云长。曹操这一乐，乐出关云长来了。曹操心说我命休矣，但是曹操很聪明啊，谋士程昱、程仲德赶紧就过来了。丞相您看是谁？关云长，不怕。斩颜良、诛文丑，斩颜良、诛文丑之后他可过关斩将了呢。仲德你何以？哎呦丞相，关云长这个人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以信义著称，他心中是念有恩义之人，此人是天下有名的义士，熟读春秋，您可以亲自上前哀求关将军，要能网开一面，放你我逃生，咱们到荆州可就好办了。好，带我曹某去求。您看这曹操，所以有人就拉不下这脸来，要到这时候要让我都拉不下这脸来，我先活了，对不对？曹操的优点，拉得下脸来。曹操赶紧甩镫离鞍下马，想下来下不来了，这一只脚。程仲德说，丞相您就别下马了，您就催马过去吧，这催不起来呀，前边道路您正催不起来，那您就离得这么远说吧。马上都快哭了，抱拳拱手，二将军，丞相，曹操求关云长，关云长能否放走曹操？曹操在南郡留下锦囊妙计，才有热热闹闹的三气周瑜。谢谢众位，咱们是下回再说。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那么听到这里呢，咱们的播出暂时先要告一段落，以后的故事我还会在合适的时间继续为大家安排。那么从明天开始，邀请大伙儿继续听的是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欢迎各位朋友到时候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您继续收听。